以撒伊亚先知书第25章。上主，你是我的天主，我要称扬你，我要赞颂你的名，因为你忠实真诚地成就了你旧日的奇妙计划。因为你使那城成了一堆瓦砾，使设防的城市化为一片荒凉，使傲慢人的城堡不像城市，永远不得重建。为此，强大的民族要颂扬你，威武邦国的城市要敬畏你，因为你是穷苦人的屏障，是患难中贫乏人的屏障，避风暴的藏身处，避炎热的阴凉所。因为残暴人的狂怒有如冬日的暴风，有如旱地上的炎热，傲慢人的狂暴你已抑制，有如浓荫减轻了热气，连残暴人的歌声也从此低降。万军的上主在这座山上要为万民摆设肥甘的盛宴，美酒的盛宴。肥甘是精选的，美酒是纯清的。在这座山上，你要撤除那封在万民上的封面，那盖在各国上的帷幔，他要永远取消死亡。无主上主要从人人的脸上拭去泪痕，要由整个地面除去自己民族的耻辱，因为上主说了。到那一天，人要说，看，这是我们所依赖拯救我们的天主，这是我们所依赖的上主，我们要因他的救援鼓舞喜乐，因为上主的手停留在这山上，敌人要在自己的地方受践踏，有如河街被践踏在粪坑之中，他要在其中伸开双手，如同游泳的伸手游泳，但他的傲慢和他的手段已受了挫折，他城墙上高耸的堡垒必被打倒、推翻，倒在地上，化为尘埃。